过在今生是有泪水，泪水是神所造，帮助我们在面临这样的人事物这样的悲痛的时候，借着泪水来洗伤，来洗去我们心里的忧伤。感谢主，因为有喜乐的生命，因为有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在今世活着就更加需要珍惜，因为这里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在这个20世纪很有名的一位神学家 Francis Schaeffer， 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怎么样活着？你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呢？将决定了你今生是怎么样生活，以及你生活的质量。在这个一年要开始的时候，提出这个重要的问题，实在是要打动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人生是很有限的。这两天接到一个信息，我的一个学姐很年轻的就过世了，所以是 hit home， 很真实的。我们都认为，哎呀，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过几年再去找他，可以再聚一聚，没想到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们应当怎么样活呢？我们怎么样活能够活得有意义？具体的来说，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怎么样活能够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很简单，就是你立志讨主的喜悦而活。你的一生就是为了让主高兴，就是这么简单。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这就是保罗的人生的志向。我们都知道保罗后来被这个尼禄皇关在这个罗马，但是因为后来越来越多的人信耶稣基督，包括尼罗皇自己皇家的人都有信耶稣的，所以尼禄非常的愤怒，他就决定私下处死保罗，因为他知道如果公开的处死保罗会引起很大的骚动。据说保罗被带到那一个秘密的场所处死的时候，旁边执行这个死刑的里面就有人看见保罗那个大义凛然，面对死亡一点不畏惧的那样的一个心态，他们就受了深深的感动，后来就有信主的。也据说保罗在他的头颅被砍下来的时候，头颅在地下弹了三下，然后这三个地方后来就涌出了泉源，于是在这个罗马的郊外，这个所谓的三泉修道院，据说就是保罗当年殉道的地方，因为有三道泉源叫三泉修道院。保罗让我们看见他到死都要让主高兴，所以不论是在身内还活着，不论是在身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他都要讨主的喜悦，就连死都要讨主的喜悦，这是我们美好的榜样。要想人生活得精彩，要想人生活得值，要想人生活得有意义，要想活出你我被造的最高的价值，没有别的，你就是要活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今天我们分两方面来谈讨神的喜悦，第一个谈到讨主喜悦的重要性，第二个谈到如何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先谈讨主喜悦的重要性，刚才我们都读了这段经文，当我们读到说这样一个当作 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你的身体当作可以让主高兴的这样的一个行动，这样的一个生活，不但是圣洁的，就是讨主喜悦的。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讨主喜悦的，就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人生来就活在一个喜悦当中，就如我们的神是一模一样的。创世纪告诉我们，神在造万物的时候，他看一切都是美好的，他活在那个他所造的喜悦的当中。同样的，他造人也是喜悦的，神看是好的。人被造的时候的确是有荣耀和尊贵为冠冕，这么小的一个人，他的思想，他的理性是没有界限的，这么小的一个人，他能够心怀大志，他能够想象 the unbelievable dream， 这就是神所造的你和我。 而且这个在地上一个小小的人能够跟造他的主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来往和沟通，这是多么美好。可是曾几何时，有魔鬼撒旦来引诱人，引诱我们的始祖，那起初的亚当夏娃，让他怀疑上帝的美善，怀疑上帝的信实，怀疑上帝的公义。很不幸的，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听信了魔鬼撒旦的谎言，认贼作父，颠倒是非，大大的得罪了神。圣经告诉我们，夏娃看那个树上悦人的眼目，那个悦人的眼目就是让人看了很高兴，让人看了很高兴。所以夏娃在那个很高兴要取悦自己的当中，就让我们看见所有你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追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不会想到上帝，我们不会想到要让上帝高兴，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 foreign 的，是很陌生的。没有一个人生来会想到上帝，会喜欢让上帝高兴，而这的的确确就是你我罪人的写照。你说不对不对不对，我们人也会讨人的喜悦啊，特别是谈恋爱搞对象的时候啊，我们总是想，我们脑袋里面总是转，我要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对方会很高兴，然后那个小计算机整理资料出来啊，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频率啊，出现在我们的言行当中，为的就是博得对方的一个欢喜。我们会这样子的，我们会的，甚至有的时候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会做出一些非常外人来看很不理性的事情。中国人的土话叫做你被爱冲昏了头，但是为了让对方高兴，我们什么都做。特别在那些浪漫的言情小说、琼瑶的电影里面啊，傻傻的在外面淋雨啊，没有别的，就是为了表达对方对对方的爱，要让对方受感动，要让对方高兴。你说的不错，人会讨人的喜悦，人会讨别人的喜悦，不过讨别人的喜悦的背后，真正骨子里面还是讨自己的喜悦，因为对方喜悦了就会让你喜悦，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而到了旧约时代，上帝借着一些给百姓的启示，告诉百姓说，如果他们愿意献上他们的祭物，这些祭物是献给上帝的，这个祭物被称为馨香之祭。如果百姓愿意为自己的罪献上馨香之祭，这些馨香之祭会让神高兴。但是你我都知道，那些祭物不过是个预表，真正神所看重的，真正神所珍贵的，是他自己的独生儿子以无罪之身成为替罪的羔羊，为我们献在祭坛上。那个祭是满足神公义的祭，因为那样的祭能够救赎从亚当以来你我所有这些我们后代得罪上帝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感谢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次，完全永远的献上他自己，成为你我的赎罪祭。他替我们成为罪，他替我们成为那个替罪的羔羊，付清了罪债。所以今天你我活着的人，我们是被主的大爱所激励，被主的爱所推动，在每一天每一天的机会里面，在每一天还有的机会里面为他活，在每天还有的机会里面讨他的喜悦。这几年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时间跟我们的赛跑。我经常跟师母，我们两个人彼此的勉励，哎呀，如果人一生有3万多天，我们可能已经剩下不到10000天了，那么在这个很有限的时间里面，很有限很有限，还要去掉1/3睡觉，然后再去掉吃饭，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让主高兴。所以我们期许每一天早上，我们都说，主啊，让我今天能够让你高兴，我要好好的珍惜这一天。你现在看到很多这个不信主的朋友啊，这 个去年很流行的一句话叫且行且珍惜，有没有？哎呀，且行且珍惜哦，我们人的时间很短暂，所以要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珍惜还有的时间，好好的让自己享受享受。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你愿不愿意讨神的喜悦？你愿不愿意为讨神喜悦而活？这往往是看出来，不是你能做到多少，而是你愿不愿意，有没有这个心智，有没有这个意愿。而这个往往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分别出来哪一些是属他的，哪一些是爱他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有一天生命册打开的时候，生命册上记载了一些人的名字，这些人是爱上帝的，这些人是敬畏他的，这些人思念他名的人。今天我活在地上，我们每天脑子里面思念的是什么呢？我们常常思念的是我们自己的名声，我们常常思念的是地上的事物，我们常常思念的是我在地上怎么样可以过得更好。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讲的这样的清楚，你看，思念他名的人，敬畏他名的人，他们的名字才记在生命册上。讨神喜悦具体的来说其实很简单，告诉我们说，就是简单的说，我做什么不做什么，说什么不说什么，会让神高兴，就是这么简单。有位姐妹她了解了，她需要有一个新的人生，就是要讨主喜悦，为了讨神喜悦而活。她就说，我每天早上起来就说，主啊，让我今天为讨你喜悦而活。她说我操练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早上还好，一过了中午以后啊，常常很不自觉的又开始为自己活。所以他自己说，我现在发现呢，我需要一天两次甚至三次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讨你喜悦而活。当一些人事物，当一些时间契机来到他面前需要做选择的时候，他就开始操练，主啊，我会怎么说，我怎么回应，我要怎么做选择会让你高兴。他说我一天三次一天四次这样的操练，他说现在呢就成了我的习惯了，不需要特意的啪一下就马上想，这个事情很简单，就是让主高兴。啊，这位姐妹很简单的操练的里面，让我们看见她与神的关系，爱的关系就进到另外一个台阶。你知道吗？我们越经历上帝，你会越来越爱他。 God is good， 真的，不单诗篇的作者大卫这样说，我相信很多在座的你多年的基督徒，你经历上帝的恩典，你越经历你越爱他，因为你知道他是个丰盛恩典的上帝。今天如果一切的事情都在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掌握当中，一切按照我们的进程来实现来成就，人就不容易认识到上帝。就好像一个医生，他开刀，他相信的是自己的手，相信的是这些周围的仪器。但是我听过不止一位基督徒的医生，他们在开刀以前他们祷告，他们向上帝祷告，他们说，上帝，我知道我是这么的微小，我是这么的渺小，这台手术我交在你的手里。这里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的态度，一种是认为我可以搞定，一个是主啊，你是我的主。经历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上帝，认识到上帝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软弱无能，这样的一个和罪孽如水的这样的一个人，何等需要经历他，经历他不断的救赎。不但是我们在某年某月某一天，我们彻底的认罪悔改，接受他，开始进入救恩的门，事实上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他的拯救。 我们有些人必须常常跟自己心里面那些脑海里面不请自来的沮丧的意念作战，对那些不肯饶恕的意念作战，那些嫉妒的意念作战，很真实，很 real。 有时候开车，哇，突然一个 BMW 过去，哇，就嫉妒了，就来了，真的很真实的。我们常常有一些人必须要跟自己过去常年的带来最终之乐的那些瘾来作战，可能是酒瘾，可能是烟瘾，可能是色情的看色情录像的瘾，可能是打手机的瘾，看微信的瘾。哇，现在很多的瘾呢，每天早上起来看微信，好像批阅奏章一样，微信写个发现啊，看一下 What happened。我们常常需要跟自己多年的这些瘾，我们时时刻刻需要他的拯救，在每一个时刻的里面。哇，你不知道在今天的世代，弟兄们面临何等大的试探和引诱。我想姐妹也明白，你上 Google， 你上哪里，一上这个电脑，啪啪，很多的广告都出来。我们时时刻刻需要他的拯救，不是吗？今天在你我的身上，一定有一些是你可以操练经历它的领域，一定有一些是你可以越发的认识它，也因而越发爱它的经历。我刚刚离开牧会的工厂，开始在一个机构服侍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忐忑不安，因为过去在牧会的时候有固定的月薪，你都可以算今年我大概会拿到多少钱。可是到了一个机构服侍的时候，完全是一个不同的光景。如果没有教会邀请你，没有人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怎么会有经济的来源呢？当时我两个孩子都在读大学，所以作为一个家庭的一个主要的经济的负责人，我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愁苦，有很多很多的不平安。直到有一天，上帝给了师母一句话，那就是诗篇23篇，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就是这么一句话，师母跟我的心就放下来了。我说上帝一定负责任，感谢主在这里能够跟弟兄姊妹见证经历，就是神真是好，我们没有任何的缺乏，我们经历了他，我们就更爱他，我们经历他就更发的认识他的信实。所以你信心的操练，你对他的这些是要去经历的。如果一切都在你的掌握当中，你就不容易经历上帝。其次，我们不但是要经历，我们要操练对上帝的赞美。基督信仰说白了就是四个字，爱的关系，就是讲到这位神怎么样爱我们，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爱神。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原谅我说，太多太多，不论我们所唱的诗歌所讲的道，太强调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对我们的爱，但是很少讲到我们对上帝的爱。我们是一个领受者，但是我们不愿意做一个回应者。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听见觉得孩子，哇，这个什么都当作理所当然的，我们在家里跟老妈子一样伺候啊。特别像我儿子已经工作了，工作很辛苦，正好住在我们家哈，所以他一回家，我们两个老的就开始动起来了。我说你真是幸福啊，回家有两个老的帮你做饭做菜啊，做完还到房间请老爷吃饭。哎呀，我们觉得哎呀，这孩子都 take for granted， 只是一个领受者，从来不体贴一下老爸的辛苦啊。我记得不晓得在你们中间讲过没有啊？有一次我在那个外面夏天的时候割草，哇，割得满头大汗，很辛苦。看见我儿子开车回来了，下班回来，我很高兴。我说：“哎呀，马上就要解放了，他一定进去把车放好以后就出来。”爸爸，我来割哈。等了半天没有出来哈。然后我一直在想，那我女儿呢？她虽然不能割草，至少端一杯水出来，爸爸辛苦了，喝一杯水哈。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哎呀，这孩子真是不懂得，只会领受爱，不懂得回应爱哈。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的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天天说，主啊，你的爱永不变，主啊，你的爱永不更改，哇，你的恩典我环绕着我，哦，带我一步又一步，我们唱这些诗歌唱的哇很高兴哦，把主描述成好像是我们的超级大保姆跟班司机兼保镖，你不要说讲笑，保镖真的是啊，有个牧者在他的微信上写的，你要真的爱主敬畏主，他就会一天二十四小时保护你，回绕在你身边，那不是保镖吗？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主的爱如何呢？我们是一个爱的领受者，但是我们回应吗？你我就是那样的人，对神的赞美是要操练的。诗人说，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感谢称他为大，这便叫耶和华喜乐喜悦，胜似献牛或者献有角有蹄的公牛。你知道赞美神会让神喜悦吗？哦，不要忽略了，想一想我们真的很可怜啊，我们一个礼拜赞美神的时间恐怕就是短短的十分钟十五分钟，真的不但是对神没有赞美，我们对人也吝啬赞美，特别是中国人，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这个配偶很吝惜赞美的。我在中国大陆带那些夫妻营啊，这个看见这个夫妻认罪啊，有一个丈夫说，哎呀，我跟你结婚三十几年从来没有赞美过你，我真的一头想去撞他，三十几年一句赞美的话都没有。这就是我们啊，我们需要一个很深的悔改。当然对神的敬拜和赞美绝对不是在仪式上和口头上的，而是理性情感心意都要参与进来，一开始可能很不习惯，所以叫做操练，因为是逆着我们的性子来的。请问有没有人说，哎呀，我从今天开始我要操练睡懒觉？睡懒觉需不需要操练？你们讲到都不回答，我不讲了。睡懒觉需不需要操练？不需要操练的，很自然行啊，对不对？自然就会了。但是什么叫操练呢？是要早上起来要操练，对不对？早起是要操练的，因为这是逆着我们的性子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赞美神是要操练的，因为我们的本性不喜欢赞美，你要逆着性子来，要操练赞美神。当我们唱诗读诗篇的时候，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就来操练赞美神，我们的操练将我们的理性，操练将我们的理性在赞美的时候来放在神的面前，说，上帝啊，你是值得我赞美的。你要对心里对自己心里说，你是值得我赞美的。你不要动，那下一张要将你的感情来赞美神，说，主啊，你知道我是一个很不可爱的人，我原来是一个抵挡你，不感谢你，不将荣耀归给你，甚至不理会你，不承认你存在的人，但是你还愿意拯救我，哎呀，太让我感动了，我要赞美你。今天为什么我们缺乏赞美？因为我们认为自己很不错，神拯救我是天经地义的，他不选我选谁？那你当然不会有赞美咯。圣经说给的得的恩典越大赞美越大，你要认清楚你跟我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就对他有赞美的心。我们同时要将我们的心意来赞美他，主啊，你对我的恩典我倒报答不了，我报答不了。我们中国人很讲究这个，我们对人会讲究这个，哎呀，这一点点心意，千里送我鹅毛，哎，什么红毛鹅毛，我太久没人送我东西我都没听到，千里送鹅毛，表达一点心意。我们对人会如此，我们对上帝呢？请问在2014年你有多少次表达对上帝的心意？上帝啊，这是对你的心意，对你的报答，我要用我的歌声最深的感情来赞美你称颂你。我唱诗的时候喜欢闭眼睛，因为我要很专心的把我最深的情感借着我的歌声来赞美他，最深的情感。哎呀，我们今天唱情歌的时候很有情感，唱完情歌唱了以后到手了我们就不唱了， 所以这两天是情人节是吧？啊，昨天呢、啊，我们已经过到没有不知道情人节什么时候了。我们对主唱一首情歌，在爱人的方面，我们也需要操练，要操练慷慨。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观念叫救急不救穷，听过没有？我在很多年以前我也是这个想法，每次教会里面讨论这个有一些人特殊的需要的时候，我们都会听见同工说，哎呀，我们救急不救穷啊，我们也接受这样的观念。但是现在你看圣经呢，还有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发现在我们身边的的确确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在我们身边的确有生活比较贫穷的人，我们都可以伸以援手。当然我知道国内来的朋友弟兄姊妹难处比较大，因为在那个天桥上啊，在那个火车站啊，很多那些都是职业的，都比你有钱哈，所以你要去给他施以援手，你心有不甘哈。我们讲的是真正有需要的人。我常常会勉励弟兄姊妹说，你留这么多钱给子孙干什么？我以前第一次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心里很不高兴，这么攒的钱都当然是留给子孙的，对不对？但是我年纪越大了，越体会到留这么多钱给子孙干什么？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资源，我们要好好的使用它，不要全部都留给子孙。他如果不是一个敬虔爱主的，留给他是祸害，钱越多越祸害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应当行善，对上帝的国度，对差传，对培养传道人，你都可以尽上一份心的，你留那么多钱给子孙干什么？这也是讨神喜悦的。使徒保罗对在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说，从以法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上帝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保罗在夸赞那些弟兄姊妹在主里面对他的供应。我讲这个很小心啊，免得你们有误会啊，我没有缺乏啊，黄牧师也没有缺乏啊，我们讲的是纯正的道理啊。为什么要操练慷慨？是因为在操练慷慨捐书的事情上，是提醒我们，我们不会带着这些走，是提醒我们这些不成为我们的最爱，不成为捆绑我们与神来往的拦阻。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本来是很热心爱主，但是生活里面优越了，慢慢的有钱了，钱就成为他跟上帝之间的拦阻，钱成为第三者，钱成为捆绑，钱成为他心里面他所思念的对象。不要让他成为辖制你，成为你心中的最爱。我们可以慢慢的借着慷慨来操练不为自己活的人生观，学习舍己，操练为主而活。圣经里面提到我们与雇主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老板他说哦，只是不可忘记行善。这个刚才没有念好，下一个OK。 我们爱人要操练服主的权柄，特别是我们在当中受雇于人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蛮体会弟兄姊妹哈，遇到一个很不好的上司，很不讲理的老板，很难取悦 hard to please 的这个老板哈，也很能体会你有一些辛苦很委屈，当然也有一些不能体会的很痛苦。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不是为人而活，我们是为主而活。主看我们这样因行善而受苦，愿意服权柄，这个是可喜悦的。在哥罗西书三章也提到另外一种权柄啊，现在颠倒了 OK， 这个是刚才那个，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啊，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要在服从父母的这个权柄上也是讨神喜悦的。当然我们是要孝顺父母，可是你知道有很多的父母还不是基督徒， 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有一位姐妹已经30岁了，信主，她的父母亲不信主，30岁了，她的母亲有的时候还打她，坚决反对她去教会，常常在言语上讥讽她，辱骂她。那我们就劝勉姐妹，你这么大了，你不要傻傻的站在那里接受你母亲那种没有理性的不合真理的谩骂，你要离开。他说我离开就是不孝顺父母。我说不是，你已经30岁了。然后他父母给了他很多很多很不合真理的教导，从他7岁就告诉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诸如此类。然后他说父母不让我去教会，我说你已经30岁了，这个决定不应该由你的父母来做。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度啊，这里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很重要的道理。我们讲到对主的爱，爱也是一个专一的，爱一定是专一的。昨天是这个情人节啊，假设你的情人很慷慨，而且很会讲一些让你高兴的话，不过他跟很多女孩子都是这样，那你就不能接受了 right？因为爱一定是专一的，爱一定是专一的。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这个很重要，如果一个班里面10个人，9个人一有什么事情全部散了，剩下一个兵，一个连长，一个排长，一个班长，哇，这个仗很难打。这就是一个专一，不将事物缠身，上战场为战争预备，这就是他为那个招他来当兵的人要讨他的喜悦。曾经有一个年轻人问一个老一辈的宣教士，当时他心里很感动，愿意效法老宣教士，老宣教已经是退休，他说我们愿意效法你们，我们到工厂去。他问了老宣教士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他说宣教士啊，我们去到宣教的地方多久算一期？这个老一期啊，就是算一个阶段。这个老宣教士看看他，他说年轻人啊，我们离开我们的家乡去宣教的工厂，我们就没有打算要回来，就没有打算要回来。你去看戴德生的这个日记，你去看很多宣教士他们的日记，特别是戴德生讲到他在码头，他的母亲送他到中国的那个情景，他写了很多的宣教士写在码头上跟我的亲人挥手，也许在地上没有再见的日子了，但是我们知道在天上会见。这就是宣教士，这就是他们要逃出的喜悦，很专一的。难怪耶稣说了一个让我们很难理解的话，人爱我若不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反思，在我们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传了很多的福利而不是传福音，我们传了很多的 benefit， 哇，你信耶稣得这个得这个得这个得这个 benefit， 但是我们没有传到真正的福音，以至于很多人进到教会的这个门里面，认为这个门槛是很低的。我举个手，哦，信主了，讲一句话，哦，认罪，哦，走了，把这个门槛弄得很低，轻轻忽忽的使人认为得救，但是不晓得其实耶稣基督付上的代价是这么大，心里没有对他的付出的爱的一个感恩，这个人进到门里面去等于是没有进去，因为他不会是一个愿意爱主讨主喜悦的人。这个信息很严厉，因为要你自己好好的思想， 只有真正爱主的才能上去，上去的一定都是爱主的。我再讲一次，你不要被欺骗，你不要自欺欺人。啊、哦，我在教会受过洗了，啊、哦，我在教会领过圣餐了，啊、哦，我在教会有服事了。No， 只有爱主的才能上去，上去的一定都是爱主的。如果过去2014、2013、2012，我们信主很多年，但是我们没有真正愿意为逃主喜悦而活，没有真正爱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从今年开始吧，从现在开始吧，你说主啊，我开始操练讨你的喜悦，我爱你，我操练爱你。你有这样的心愿，是逃主喜悦的，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都有很多的人离开这个世界，有些人是永远的与你隔绝，我不知道我们的光景如何。主啊，在这个时空的点上，2015，你还让我们活着，你赐给我们许多爱的能力和资源，你赐给我们可以思想的头脑，你赐给我们可以赚取钱财的力量和机会。主啊，你不要我们拿来为自己活，这不是好的投资。主啊，你要我们对你的爱有一个回应，你要我们为你的爱有一个回报。主啊，在这新的一年，我们立志像保罗逃主喜悦。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如果我们服侍主一生就蒙福。主啊，更确切的说，如果我们爱你，我们就蒙福。而爱你没有什么功劳可言，乃是理所当然的。主啊，若不爱你，没有人能上去，上去一定是爱你的。主，我们不是为了要上去而爱你，乃是实实在在对你的爱有一个最深的回应。若了我们过去已经爱主，我们为你献上感谢，巴不得我们更爱。